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翻嚟第四節嘅大軍費，因為今日吳博喺度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將啲時間縮短咗，但係就加多一節。嗱，頭先我哋啱講開，我就話點解即係嗰啲咩九日啊、三個星期嗰啲係唔重要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個底韻喺邊度㗎啦，就是因為中國外交部同英國外交部講，你縮短咗呢個梁君彥嘅取消呢個居英權嘅時間，咁咪得咯。所以你乜撚嘢 deal process 啊？英國佬 deal process 呢兩個英文字查撚咗佢啦，冚家鏟。 唔係即係咁， 屌你！ 唔係，我覺得阿邊特首先，阿梁君彥就好撚契弟嘅，即係佢係要 make sure 咧，阿謝偉俊同埋阿 田北辰， 田北辰都係放棄選呢個主席咧，佢先至肯去申請放棄呢個英國國籍。呢、這個佢係佢同埋即係呢個中聯辦嘅 deal 嚟嘅。即係呢個人契弟到咧，即係佢係喂，佢係做生意一個人嚟嘅，佢係不做咧，即係呢啲係有風險， 無寶不落， 係啦，即係甚至乎係有機會 算到盡 蝕本嘅生意，佢係唔會做。喂，你講真，如果你講外國嚟講，呢條友咧係完 外條毛咩？ 係啦，又打靶添喎，直情。 但係即係成個中聯辦睇中嗰樣嘢就係、是、 唯唯諾諾咯， 佢可以收辱成個，或者係叫純化成個立法會。尤其是佢係佢過往佢做嘅嘢係好強硬，或者係叫做係冇底線啊咁樣，即係你有好多人都即係泛民嘅人啦，即係你有聽開阿達嘅節目，佢都講過，其實佢係 賤人一個， 係賤人一個嚟嘅。咁但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到朱凱廸嗰單嘢啦，咁佢啊即係影咗兩封信，就係、是、阿、梁君彥俾呢個立法會秘書處嗰兩封信，一封咧就係、是、9月30號嘅，咁嗰封信就其實佢就話。原本佢英國嘅內政部咧嗰封信咧就講到明，我有封 attachment 就係關於你個 declaration of renunciation 嘅。咁佢話佢嗰 attachment 係講到明咧，你放棄國籍嘅生效日期係幾時？咁但係佢同你秘書長、秘書處講嘅嘢就係冇喎。喂，呢、這個真係好撚奇怪喎、啊，呢、這個係。然之後咧，嗰封 email 咧，佢就查撚咗人哋咧，即、就、係、是、英國內政部嗰條友咧嗰個名佢。然之後咧，第二封信先至係前日遞俾呢、这個俾呢、这個阿、梁君彥嗰封 email 嚟嘅。咁但係嗰封 email 咧有翻另一個人，即係嗰個內政部咧嗰、那個同事嗰個名喺度。咁然之後個講法就同之前係完全唔同嘅。 咁咪即係證明咗 有人施壓咯。 英國佬咪就係都係跪低咯。 咪係咯，即係所以咧、英國佬咧喺度屌鳩呢個喺度屌鳩中國， 所以我一句講曬啊！屌你立法會原來就係偷影呢啲嘢都唔緊要，但係英國人你唔好喺度崇洋嗰啲咩大英帝國嗰啲咩文明啊嗰啲乜嘢啦，屌你咪一樣係即係睇住呢個老共嘅鼻息，老共叫你快去取消呢條友嘅資格，你即刻做啦。 乜但係咁講喎？即係文翠山咧，佢自己做咗呢、這個即係佢自己做咗首相之後咧，佢對中國係強硬咗嘅。第一，即係佢原本 表面咯， 之前咧呢、這個之前上任政府啦，即係呢、這個金馬倫啦，就原本就傾掂咗嗰個叫核電廠嗰個 project 噶嘛。 係、啊。 咁而家咧就要拖住先，突然間係完全唔同曬。 佢拖咗一陣嘅，而家但係而家已經即係成事㗎啦。 係咪又成事啦？ 成事㗎啦！ 屌你真係拖住就係諗住攞多啲著數㗎咋？英國佬 即係 bargaining chip 嚟嘅。 喂，老實講，所以你翻翻去講立法會主席呢個位，係 renounce 咪 renounce 咯。 唔係喎，第二樣嘢咧，就其實英國佬咧之前咧就利用外交部咧就 challenge 就喺度攻擊呢個中國咧，就干預呢個中香港嘅一國兩制。 其實佢有真有咁真有咁講過。 有，佢就係話呢個呢、這個林榮基事件啊嘛，即係呢、這個李波事件就係、是、侵害香港一國兩制啊嘛。 你唔知佢嘅大佬係邊個？ 啊， 英國佬喺呢個問題點解無端端李波事件、林榮基事件會出聲？ 啊、 因為大佬係美國佬、 啊、 因為我上一次即係大家截咗我啦，即係因為我去DC 嘅時候，我都聽到，即係美國人咧處理中國嘅問題咧嘅態度好簡單，特別喺香港嘅事務裏面涉及到嘅咧，呢張 playing cards。呢張 playing card 咧， 永遠係一個 佢會玩嘅時候，佢都唔會high key 嘅，即係唔會好高調、 嗯。 原因就係覺得我費事俾你話我干預中國嘅事務。 嗯， 但係你一涉及到，例如好似李波嘅問題上邊咧，佢一定會係聯合英國，我聽得好清楚嘅、 嗯， 聯合英國去反擊。 嗯。 咁我諗下，聯合英國即係英國佬都係聽你話 ，that's why 先會反擊嘅啫。咁佢個理由就好簡單嘅，佢唯一點解咧？即係佢 argument 都好生嘅，你寫噶嘛份基本法， 中英聯合聲明都係佢寫啊嘛， 即係你哋一齊寫嘅。 係哦。 咁、那個問題就係你基本法喺李波嘅問題上邊、林榮基嘅問題上邊，你自己都違反到五六條咧，係、 嗯、 嘛？ 哦 是吧即係第一，你唔可以去越過個邊界走去拉人噶嘛？嗰個唔係你司法管轄權嚟噶嘛？ 人身自由啦， 人身自由啦 ，freedom of expression 啦 ，freedom of press 啦，全部你自己都違反曬，咁佢咪喐翻你轉頭咯？所以佢其實呢一個嘅 move 係有一個嘅意思嘅。第一就係、是、英國佬咧，基本上都做咗契弟噶啦。嗱，美國佬叫佢咧，佢就入下啦，因為我冇辦法啦，我簽咗中英聯合聲明，中英聯合聲明下邊嘅就係基本法。咁你自己話嘅嘢承諾咗香港人嘅，咁你自己都違反，咁我仲唔屌鳩你？咁你好正常啫，即係你唔好覺得英國佬係好有仁義道德啊！屌你老尾，佢好撚有計算㗎嘛！ 所以佢今次咧屌鳩呢個中國咧違反一國兩制咧，其實呢個真係好撚虛偽，成件事喺今次佢極速批核阿梁君彥放棄英國國籍咧。 你就反映到佢虛偽啦， 係啦。 喂，如果你真係 deal process， 根據英文呢兩個字嘅話，咁你真係 deal process， 咁啊冇理由唔播去申請，屌你咩三個禮拜都搞唔撚掂，我去就一個禮拜，咁你又唔撚係 deal process 啦？ 佢同 Miss Mo 兩個例子已經好講到好明啦，係咪？ 好似一般港人咧，去到六個月添㗎。 係啊，六個月㗎要。我睇新聞就係話要六個月。 唔係，所以其實咧，嗱，你取消到朱海迪咧，我覺得成件事，我係。贊成佢嘅，其實我係好非常之支持。但係我， 但係我頭先個講法係保險少少，就話你如果立法會議員係做到好似喺度咁嘅偷拍人嗰啲咁嘅嘢嘅咧，作為一個監察特區政府啊，或者監察呢個施政嘅話咧，屌你我哋已經係好撚低裝㗎啦，即係淪落到一個好撚低層次嘅地步㗎啦。我已經唔係講緊施政，我唔係講緊政策，我唔係講緊呢一個嘅政府嘅運作同埋管治。屌你咪靠偷拍呢啲相。嚟喺度揭丑闻水门事件咁做咗记者啊，大哥，我哋全部系嘛、 嗯？ 即系我从呢一个事例反映到我哋好捻惨啊！ 嗯， 喂，连英国佬都唔跟 deal process 嘅，喂，普通人半年你几日啊？十几日就搞掂掂。 屌，唔系呢个真系唔止虚伪，屌你老尾，佢直情佢今次系做埋咧，英国佬直情系做埋咧。中國干預一國兩制嘅幫兇添啊！ 你諗下，梁君彥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咁樣拆封信，當場拆噶嘛？ 係啊，當場拆噶， 即係特登揾外交部、中國外交部喎，揾英國領事館親自帶去立法會咧。屌你老尾，你咪做緊只狗，做老公啫！你要咁去 serve 佢，喂，佢話曬都係你嘅國民嚟噶，你話要 renounce 你嗰個英國嘅國籍。即係 UK 嘅 citizenship 都有合理嘅程序㗎，冇理由我陶君衡或者 Anthony 去申請嘅時候慢咁撚多，你又快成咁，因為你要做立法會主席，你又戇鳩嘅，立法會主席又要擁有中國公民嘅資格，做咩啊？有乜關係啊？屌你咪主持會議啫嘛，你又要揾佢做，喂，所以呢鑊嘢咧，我估中聯辦都咩鑊㗎？ 嗯。喂， 如果我系要攻呢个中联办嘅话，我都会攞呢样嘢嚟攻你噶。你点会揾一个有英国国籍嘅人嘅再做？ 睇嘅其实 ，exactly， 因为你成日强调即系建制派爱国爱港啊嘛， 爱条捻， 所以咧 咁你揾一个外国人，其实佢爱外国人 嗱，所以 唔系中国国籍法咧系唔接受双重国籍 系啦。喂，你系咪两个同步得咁交关先？如果同步得咁交关嘅话，你两个国家。是真係有一個無縫嘅合作關係喎、啊，成件事係 咪 exactly 咪就係咁咯？ 喂，你自己寫嘅基本法戇鳩鳩就話呢個立法會嘅主席需要係即係中國公民， 且沒有外國居留權啊嘛。 咪係咯，你寫嚟做乜嘢啫？跟住原來你揾一條友臨時放棄佢國籍嘅人都可以臨時做，唔係臨時啦，嗰陣時係正式做呢個立法會主席，即係假㗎啦，一紙空文嚟㗎啦。正如當年屌陶傑鬧劉慶一樣，劉慶當年都係攞咗居留權嘅，臨尾98年選舉嘅時候咧，先至放棄英國個國籍。佢就講咩咧？佢就話原來英國國籍咧，佢放棄三次，即係好似呢個避孕套咁，即係用完你就可以再攞翻嚟用嘅。 係啊，係啊。 即係話咧，其實你放棄完之後做完立法會主席咧，又可以攞翻個居英權嘅。 所以蝕唔曬㗎，梁君彥。同埋咧，今次咧真係撲街到震。佢咪本身佢咪成十幾個、十鳩幾個呢、這個即係上市公司嘅董事嚟嘅， 全部辭曬。 佢梗唔係啦，佢辭剩六個啊，好似話咁嗰啲話佢自己公司就唔會辭。咁但係你有乜嘢生意係同公共政策係無關嘅？一定有㗎嘛，一定有利益衝突㗎嘛，係嘛？ 咁咪不如辭曬佢啦！ 佢就係唔會辭啊！ 喂，所以可能咧，即係呢個老共嘅權力鬥爭嘅延伸咧，即係正如你而家喺個電腦裏邊準備講呢個城報咁咧、 嗯， 可能梁君彥呢單 case 咧，中聯 係觸發點嗱，所以我要俾我要俾啲 tips 俾明報唔係城報啊，因為城報咧，其實我發覺佢已經沉寂咗咧成個禮拜啦。咁我見到琴日咧就開始喺度咧，就喺度又喐翻呢個和港四人幫，就琴日就喐阿劉雲山咯。吓、嗯，喐啊另一个常委咯，好捻大镬、啊。咁啊今日咧就喐呢个阿张晓明，阿张晓明啦，咁就话即系头版就话即系要同阿张晓明断绝关系。哇，阿爷落嘅广告嚟嘅，爷爷落嘅广告嚟。咁佢话咩咧？就话爷爷好捻痛心啊，大佬你成日同呢个狼鹰咧就呢、這个坏分子为伍啊，屌即系拉帮结党。啊，跟住咧就话你数典忘祖啦，最后尾啦就话你数呢又同又勾结呢咁嘅大粒物啊，即系呢个张德江啦，对老家嘅劝告敷衍了事，又唱反调啊，又诿过他人啊，又捏造事实啊，又剩你啊数典忘祖啊吓，罔顾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嘅家规啊，乜乜乜乜乜乜嗱，今次系最后通牒啦，如果唔喺10月24号前翻。10月24号前返返京交代一切喎。点解10月24号前呢？嗱，咁佢就话爷孙关系就此了结。点解10月24号前呢？ 咁撚鳩嘅呢份嘢喂。 唔系你知唔知咩日子先 ?10 月24号。 19大。 10月24号呢就系呢、這个18大嘅六中全会。 19。 係啦。咁六中全会呢即系大家都知道啦。 18大嘅六中全会。 係啦，就为明年嘅19大呢就铺路嘅。咁啊，乖，即係尤其係嗰啲人事嘅調配啊，又成啦。咁就呢、這個日子好緊要。咁但係咧，咁啊張曉明其實佢應該要上去，因為其實佢自己本身六中全會有啲咩人應該要上去咧？其實就係中央嘅委中央委員同埋候補委員，咁啊大概200多人到嘅。咁啊點解叫佢上去咧？咁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啦，即係。我哋上網揾到嘅消息好有限啦、啊，咁但係咧，即係好得意嘅，即係之前大紀元咧就做個新聞咧，就係話呢個嚟緊咧，呢、這個六中全會咧就話要處理呢、這個中聯辦，要處理中聯辦，喺八月嘅時候做嗰篇咁嘅報導，咁而家今時今日成報又寫篇咁嘅嘢咧。就暗示會處理中聯辦咧，其實呢個係不謀而合喎。呢、這個 所以我咪頭先講咯，即係今次梁君彥呢件事件咧，中聯辦咁樣去撐佢咧， 係啊， 其實可能都會成為呢一個嘅中紀委去調查呢個中聯辦其中嘅罪。 咁事實已經揾咗呢個中紀委落去呢個港澳辦嚇、啊，即係去調查呢個中聯辦啦。 嗯， 已經講到明啦，係咪？ 你揾一個持有呢個居英權嘅人走去做立法會主席，走去捧佢。 系啊， 喂，呢、這个仲 其实真系自掘坟墓嘅，其实系 系咪啊？即系无端端，即系无风起浪 啊！ 你屌谢伟俊又好，田北辰又好，乜所谓啫？真系冇所谓嘅、啊，佢都系做你条狗。 喂，你谂下港澳办，其实佢之前对港嘅态度其实系好软化嘅，佢系唔赞成咧，佢或者其实佢已经系唔再行呢啲咁嘅强硬路线嘅。 喂，从呢一个老共嘅立场。如果我係中央嘅立場， 其實你張曉明夾硬要揾呢個梁君彥，跟住要英國佬買呢一仗俾你，其實都係好撚戇鳩嘅一件事嚟㗎啦。你俾反對派有個機會，或者非建制派有個機會走嚟過你一道， 你做咩台底交易呢？你咁樣去同呢個英國佬去講數， 主席 嗰樣嘢就英國佬幫咗你一次。人情是要 是还的，要还的。 Exactly. 喂，所以喂，攞你还点？你都是占多数的立法会里面。 嗯。 他应该大概是四十票左右，是不是？ 四十啊。 喂，你找哪个做都可以的。即是你的盘棋究竟是怎样摆，还有你的盘数是怎样计，使什么用这么大的代价夹硬找一条友还是有居英权的人。因为你就一早跟他讲，喂，呢嘢就冇準備，冇做功課。喂，阿希，你要做呢個立法會主席啊？今次你幫我頂個板啦，咁樣。你梗係唔覺得頂啦？屌，我梗係點你啦，咁樣。你唔知佢有居英權嘅咩？你神撚早叫佢放棄咗佢啦！你係咪鳩噶？喂，四十票喺你自己嘅手，全部都係你啲馬仔。你話落一聲命令，全部都會聽你講。我話要 Anthony， 我要話要吳博，要吳博，我話要陶君衡，要陶君衡。边个敢 at 一声啊？咪神早叫佢放弃咗，因为你又冇捻做功课，即系话你从来都唔知佢系揸英国国籍嘅。屌，你知道佢英国国籍，点解你唔一早叫佢走咧？好啦，你认为时间唔够，咪叫佢第二个咯？你咪戆居噶？喂，成个部署，如果我系阿爷，我系中央，我屌捻到你张晓明。阿媽都唔撚認得啦，做乜撚嘢喺度？ 就算你話驚田北辰、謝偉俊最後真係控制唔到，有時 點會控制唔到啊？你佢係你啲人嚟噶嘛？ 唔可以好似阿曾玉成咁有紀律啊嘛？咁你咪揾阿李慧瓊咯。 係啊，邊個都得啦，有乜分別啫？喂，主席有咩講啊？冇嘢講噶嘛，主持會議啫嘛，睇下醒定唔醒嘅啫嘛。梁君彥好醒嘛，我都係睇完佢電視，我又唔係覺得佢好醒喎，好叻嘛佢。喂，所以呢鑊嘢，如果我係佢嘅拳鬥嘅其中一方嘅話咧，呢樣嘢都係砌佢生豬肉嘅，成個部署有問題。一早唔講，你諗住報邊個去做主席，叫佢一早放棄呢個英國國籍。好啦，就算放棄唔到，揾個第二個啦。搞撚到亂撚曬大龍，立法會第一次嘅宣誓，成為國際笑話咁滯，點搞啊？即係我都唔問佢點搞啊，大佬，即係咩張曉明真係大佬。喂，如果就算從黨嘅紀律同黨嘅立場，晨早炒咗佢算啦。 一定要炒啦！梁君彥佢知道佢自己將會做主席噶嘛，啲風吹曬出嚟嘅，佢應該一選個立法會選舉嘅時候，自己應該要放棄咗個國籍啦。 喂，同埋啊，唔好話你當唔當選，事前你知道你要曾玉成退休之後，即係之前，你已經有咁嘅部署啦，點會臨急抱佛腳噶？点会拿手唔成势噶？系咪临时即系乱点鸳鸯啊？啊！屌，原来而家发觉原来系英国国籍，咁我打俾外交部，叫英国外交部搞啦咁样。屌你咪你咪咧，即系倒写罗蟹呢咁嘅嘢，大佬。喂，如果我系中央，炒捻咗你十次啦，做埋啲咁捻打 Q 嘅嘢，大哥，你系直情系笑话变成系国际嘅。你自己寫嘅基本法話立法會嘅主席唔可以係外國擁有外國護照嘅，要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公民同埋要永久居民。你唔撚做一早做定，你揾一個曾經有過呢一個嘅外國護照嘅人都係笑話啦。 嗯， 係咪戇居啊？ 而且唔係冇得俾你揀㗎嘛，大佬啊！ 咁撚多人，條條都係狗嚟嘅，是撚彈一隻啦！屌，真係一定要揀佢啫， 都係可以俾你遙控㗎嘛，大佬。係咯，即係你新民黨，即係你成個新字頭㗎啦，都係叫做係控制㗎啦。喂，你諗下，喂田北辰，即係佢一早已經俾你揀㗎啦，大佬啊！即係你都唔揀，喂，同埋阿謝偉俊又係，你偏偏唔揀。 唔係咁兩個，老實講，如果你問我，我係阿爺嗰啲 mentality 會揀梁君彥。一個就即係一個短褲仔，即係成日喺度玩嘢；一個就即係嘴刁刁，就係串柒柒。 唔係，我覺得佢係 咁咯，咪話你話揀李慧瓊咯。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代表 李慧瓊又唔夠班啊嘛， 呢個 係 level 啊嘛， 呢個 係 代表準路線之爭嘅，尤其係所謂嘅英甲嘅路線之爭，究竟係要強硬路線啦，定還是係一種叫做係溫和路線？ 咁你揀梁君彦就很好明顯係強硬路 線。係啦，但如果強硬路線嘅話咧，以成報嘅 understanding 去睇嘅話咧，呢、這個就係張曉明啊，即係呢個禍港四人幫咧，佢哋行嘅路線嚟嘅。而呢個路線咧，就同呢個近月嚟咧，即係今年即係港澳辦所講嘅一種溫和路線咧，係完全係相左嘅。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喂，其實講真，呢、這個本身唔係矛盾嚟噶。喂，你系夹硬揾嘅咋？呢个梁君彦系， 唔系我咪觉得佢戆鸠咯。吓、啊，喂，即系完全系一个好唔明智嘅决定嘅，唔怪得你搞香港，其实香港都冇咩好搞嘅， 冇好搞噶， 你都搞到一劈嘢咁样就系、是。 唔系，同埋呢四 自制造矛盾，明明票系你最多喺立法会里边，建制派个个都系听你点。 唔系，同埋呢， 你话边个系边个，咁你咪叫佢自己拣咯。 同埋呢， 咁你拣里边。其中一個條件喺基本法裏面寫咗話唔可以係呢一個嘅擁有外國護照，咁你自己卡咗 Q， 咁啊算啦，咁咪冇外國護照算咯，求其一個算啦，稍為似啲樣，唔會出嚟講錯嘢，稍為守下規則嘅人，唔係你咁都揀唔到係嘛，大哥？ 唔係，即係你以為，即係呢啲所謂鷹派咧，你以為真係沾沾自喜，你揾到梁君彥做主席？你反而係挑起咗成個泛民嘅全面不合作運動㗎嘛。起碼而家民主黨，喂，你叫做係泛民第一大黨，你係激起咗佢哋嘅抗爭意志，係咪？ 唔係，所以有啲人話民主黨而家長毛化囉。 係啦，咁你同埋就係話你今次呢個個喺度狂屌呢、這個梁耀忠呢，唔係一件壞事嚟，因為大家都覺得就係 我唔想做第二個梁耀忠呀。 係啦。你係喚醒咗大家嗰、那個抗爭意識， 戰戰兢兢啊！ 係啦， 屌第時屌你，稍微聽話少少咧，都俾人屌啊！ 唔係咁，所以你對於你中央嗰個維穩角度嚟講，那個維穩大業真係唔係好事嚟嘅，係咪？你諗下啦，呢四年嚟，梁振英做咗即係特首之後，其實呢個強硬路線係冇贏過嘅。 唔係，我反而諗一樣嘢。我嗰日去同嗰、那個Brooks。Brookings Institute 嗰、那個布魯斯金學會嗰、那個Bush 喺度傾嘅時候，佢開始咧都俾我哋即係越嚟越近嘅意見咧，就係話咧，中共有一排覺得香港越 unstable 嘅話咧，佢越可以採取一個強硬嘅措施去對付。呢、這個我哋係唔可以咧當呢樣嘢唔存在，因為大家覺得呢個係陰謀，唔係。連美國人都咁樣分析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就其實是有一些嘅玄機喺度，個玄機是在於咧，如果你某一派是借香港嚟上下其手，去製造不穩定的因素嘅時候，就好似張曉明，即係而家成報個論點啊，張曉明啊、梁振英咁樣，咁佢能夠有一個藉口同埋機會咧，令到你成個非建制派嘅陣營咧係發癲嘅話咧，佢更加採取一個強硬嘅政策，佢話你要小心，即係佢提醒我，佢話其實呢一個我哋係。間接幫到呢一個嘅中共某一派嘅忙。 咁你嗰個變數就喺清政度啦，係咪？因為清政佢係行到最盡㗎嘛，尤其係佢係最大膽去觸及所謂嘅港獨問題㗎嘛， 觸及老共嘅底線。 係啊， 究竟你覺得佢呢個係真心定係假意？ 咁但係嗰個又嗰兩條友又唔係你泛民可以協調到嘅對象嚟㗎嘛？呢、這個又。 咁所以泛民都要諗清楚究竟點去對 啊？你點樣 engage 佢哋咯？要諗下。 冇得 engage 㗎呢班友，你唔知佢係人係定係鬼啊，大佬係咪？佢收劉乃強錢㗎，大哥。 咁所以 呢個成報講法， 唔係咁所以 跟成報㗎咋？ 所以咁講啊，即係如果佢想入嚟， 喂，佢可能係公眾某中共某一個派系裏面嘅。即係地下黨員都唔撚頂㗎嘛。 所以 我點知佢做嗰場係真嘅真心誠意嘅一個表演，定係還是一個plot 嚟㗎。 所以呢阿土伯，就算佢想入嚟泛合會呢，即係 你都避撚咗佢嘛。 係你都唔知俾唔俾佢入好喎，大佬真係。唉，你要入嚟嘅話，佢就當晒你成個泛民嘅一員，就覺得你要集體負責。你唔入嚟嘅話，喂，你又協調唔到佢哋。 嗯， 系咪？你究竟点样？喂，其实讲真，系好难搞嘅。 双刃剑， 系啊。 好，喂，我哋系咪最后尾嗰个时候啲直播搞唔捻掂啊？ 冇息路啊，冇办法，因为呢个又系吓、system 嘅问题啊。咁啊，不过冇办法啦，我样唔系重要嘅，呢、這个 content 先最紧要，真系。 咁啊， 好似第四節嘅方程唔係太差好就話。 係啊，咁所以我哋就咁樣補足翻啦，咁就唯有。喂，咁最後一次呼籲啦，呢、這個又係緊急呼籲啦，未報名去網聚嘅朋友就最好。就最盡快積極報名啦！ 下個禮拜係嘅咯。 咁如果係去到當日先至可以決定到嘅話咧，咁最好就喺中午前啦，中午前啦，或者一點之前啦，即係22號一點之前咧，就俾個 PM 我哋就留位。咁然之後咧，七點前就到嚟walk in 俾錢咁樣樣。 唔係好煩嘅，不過你咁樣做就 係啊。咁我哋 數極啲數啦，唔啱。 咁你就未必可以坐到你自己心頭好嘅位置㗎啦，就 係。 咁啊，最好就早啲通知我哋啦。 嗯， 咁、啊、好，咁啊，下个礼拜就网聚之前，我哋仲一集。咁啊，网聚之后最好见到大家啦。好，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